叶修仔细看了几眼，从刷屏的名字中发现了月中眠，深知看到了之前同队的杨官和一个法师。这家伙先一步出来，竟然在这里黑白颠倒，混淆是非。怎么回事这是？陈国问叶修，叶修无奈，只能如此这般一说。靠，无耻啊！还要不要脸了？ 陈国听完大怒：“是啊，太无耻了。”叶修说：“哎，你怎么不生气？”“我很生气。”“你生气吗？我怎么一点也看不出来。”陈国纳闷，这叶修盯着屏幕上大片对他的污蔑，脸上根本就没起变化。生气不一定就要摆在脸上。叶修非但不怒，还在笑。 随手退了游戏，关了电脑，换取吸烟曲，依然是他此时最大的理想。我说你到底什么人品啊？头一回下副本就这么多事，欲隐藏 BOSS， 报技能书，顺便还和人结了个仇。明早我来看你死了没有。老板慢走。陈国去休息了，叶修去了吸烟区。 这边果然是烟雾缭绕，大功率的换气扇疯狂工作，也无法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，只是制止了这边的烟雾进攻无烟区罢了。再骨灰的烟民也对二手烟是没有任何感情的，叶修连忙自己也点上了一根，融入烟民的海洋。四下一扫，这边明显比无烟区要拥挤多了。 通宵党少有不需要香烟来提神的。好在网吧够大，叶修转了圈，还是找到了机器，也不讲究，过去就坐。星星是比较上档次的网吧，每台电脑之间都有点隔断，算是保护了隐私。就算没有，此时所有人都戴着耳机，沉浸在荣耀的世界里，根本没人理会外物。 叶修重新连入游戏，戴好了耳机。军魔校依然是在格林之森外。别看这里人满为患，但戴了耳机也不至于吵得听不到东西。这和走到热闹的集市上没什么两样，不会热闹到你听不清身边的人说话。至于那种持续重复的如组队一类的信息，那依然是靠文字刷屏的。 叶修一扫信息区，刷君莫笑的信息已经没了。用搜索功能是可以知道角色在不在线的。那个月中眠是老鸟，这些手段都挺熟悉。刚搜过君莫笑不在后，就先停了工作。玩家过20级才能离开新手区域，那时世界频道 PK 一类的功能才会开通。 20级以下也只能是这样打打嘴仗。不过月中眠这手段在当前也算毒了。君莫笑那是刚刚上过系统公告，手杀的人，世界皆知。月中眠在这刷他的名字，很容易引起注意。结果就是现在君莫笑组不到队，发出去的申请通通被拒。 玩家未必是相信了月中眠的言论，但却都已经开始提防君莫笑。叶修无奈地笑了笑，他想组队，真只是为了隐藏 BOSS 去的，他需要那些材料，但现在组不上队，那只是逼他速度练级了。荣耀中的副本都是人越少经验越多，但考虑到效率问题。 还是人多再划算，但君莫笑不一样啊，手中的千机伞5级银武，普通玩家呢，此时手中的武器还以蓝绿为主，蓝绿那比千机伞可就差了足足3到4个档次。荣耀里5级一个档次，也就是说，千机伞相当于20级的蓝武，25级的绿武。 这个优势在低级阶段相当逆天。 因为军末校一把武器的输出相当于同级四到五把武器。去除掉角色自身属性的影响，军末校一人就顶三人，再加上叶修的技术，单刷副本根本不输给五人队，比起新手队可能还要更快。军末校迈步准备去单刷副本，没几步突然前面横出一人，叶修一看竟然就是岳中年。这家伙眼睛倒毒，这人山人海的地方竟然能把自己给找出来。 喂喂， 叶修扶了扶耳麦，试着语音连通了没有。 喂你妹啊。 岳中眠倒是很不客气。叶修居然又是笑了笑，开口问， 有事啊？ 这口气之平淡之随意，让岳中眠都接不上话了。他有些不敢相信这是他刚刚刷了半天屏的对象。要说群众是被蒙蔽的，但他和军魔校那都是心知肚明的，这就是赤裸裸的污蔑。怎么这个家伙还这么没事人一样啊？难道刚才的刷屏他没看见？ 军魔校无耻之徒，为了私吞隐藏 BOSS 故意不给全队治疗，害死全队，大家当心。 岳中眠连忙把他存好的这句话又发了两遍，期待着叶修的反应。结果就听到叶修说， 还耍，你不去练级啊？ 我让你知道我的厉害，现在知道我们岳伦公会不是好惹的了吧？ 岳中眠这话本是准备好的台词，但现在说着只觉得上下句的语境完全不对，就好像刀子捅到了棉花上一样，非常不给力。 知道了，我现在都组不到队了。 一听这话，岳中眠总算有点舒坦了，哈哈一笑， 让你才犯贱。 却不想叶修接着说，你们是不是差人啊？组我一个。 我靠，你真是贱得可以啊。 哼，加一个加一个，现在也知根知底了，大家好好合作怎么样？叶修说着竟然主动一个队申请送过去了。岳中眠他们这边的确是一个四人队，当然不是之前的原班人马，这三个都是岳中眠口中岳伦工会的成员，但建工会那也得离开新手村后的事儿，可见都是老区一起转来第十区开荒，结果分到了同一个新手村的。岳中眠想去阴 BOSS， 当然不方便和自己人组队，所以就去混野队，结果出师不利，碰到了叶修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连忙就搬工会的人来当救兵，顺便把之前的队友也忽悠上一起去刷屏，想当场就把军末校给搞臭。结果呢？结果就是眼下人家对这些好像分外不在意，没队要了，人干脆来申请你的队。岳中眠望着眼前的入队申请，不知是该确定还是该取消了。岳中眠一时茫然了，有前车之鉴，他觉得这人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角色，这么做总会是有目的的吧。正犹豫呢，一边的哥们儿却发条私信说， 祖上 的 这家伙自己找死，进了副本还不由着咱们耍。 岳中眠一想也是，自己这边四个人全是自家兄弟，完全没理由怕对方一个。于是叶修跟着这四人又一次进了格林之森，这次人品没爆发，进去也不见暗夜猫妖。叶修笑着问道， 还需要我治疗吗？ 不用，大家一起杀。 岳中眠四人说着都已经朝怪冲了上去，这四人显然不是荣耀新手，技术都很老道，这种水平有两三个人就足够通了格林之森这副本，现在凑了一队人，效率真如飞一样。叶修也不多话， 指挥军莫笑千机伞甩成长矛冲上了阵。天机、龙牙这两招是技能攻击，除技能之外，角色当然还有普通攻防。普通攻击通过玩家对攻击方向、力度的控制会产生多种方式，如直刺、横劈、竖砍、上条等。这些攻击施展出来，有时和技能的造型很像，但效果不同。比如天机就是上条攻击的一种，但浮空效果比普通攻击的上条要强很多，伤害也更大。而龙牙则是直刺，比普通直刺出招收招更快，而且能制造短暂僵直。僵直状态下，目标是无法做出任何动作的。叶修此时抛去技能不用，就用普通攻击，已经足够杀得格林之森这些小怪落花流水了。只是有时一矛劈出收回时，本是没有怪的地方会突然被人推个怪过来。叶修笑笑不理，照单全收，知道这是月中眠那帮家伙故意把小怪往自己这儿推，想制造自己被围攻的场面。但围攻就围攻，有单刷副本实力的叶修哪会在乎这种，最多一次被五只格林之森的小怪围住，一记天机挑起小怪冲出包围，反手一记横扫，左劈右砍，五个小怪排着队被他虐。月中眠四人故意在旁边袖手旁观，结果就见君莫笑在怪物群中杀进杀出，威武的不行，看得四人都有些嫉妒了。 这人的技术不错啊。 队中一个叫田七的家伙首先点头表示了肯定。 是个老鸟了，看这手法他单刷格林之森我觉得难度不大。 又一人说， 他是有两下子，狂暴的暗夜猫妖都被他单挑掉啊，这我真没想到，他的血瓶至少在我之上。 月中眠说，这水平在格林之森无论如何也弄不死他了。 一人下结论， 要不刷到十级我们就去刷蜘蛛洞穴。 田七望向其他三人，蜘蛛洞穴是10到15级的副本，比起格林之森来说难度提高了一大截。如果说格林之森只是给玩家学习游戏用的，到了十级从蜘蛛洞穴开始，玩家就需要开始正式接触一些技巧性的东西了。蜘蛛洞穴顾名思义，小怪就是蜘蛛，主要有两种，一种远程的，吐出的网有束缚几率，被束缚的玩家无法移动；另一种是近战的，被咬后有几率中毒，中毒玩家持续掉血。像这种会产生异状态的攻击，在格林之森那只有隐藏 BOSS 才会有。除了普通小怪，蜘蛛洞穴还有 BOSS 三个，远程小 BOSS 一只，近战小 BOSS 一只，蜘蛛王为最终 BOSS。 隐藏 BOSS 有几率遇到蜘蛛精、蜘蛛战士、蜘蛛领主。由于1级到10级升级很快，如果真是一个新人，很可能还没练出什么游戏技能，这时候就开荒蜘蛛副本基本有去无回。所以在新手攻略上，蜘蛛洞穴从未被推荐过。会考虑去这个副本的，就只会是月中眠他们这种本身已经具备一定技术的老玩家。 蜘蛛洞穴送了这家伙去死的话，我们就只剩四个人了，通关有问题吗？ 月中眠稍有疑虑。 不遇隐藏 BOSS 的话应该没问题， 田七说。遇了隐藏 BOSS 加上他也拿不下呀，蜘蛛洞穴可比这边难多了， 一人说。 说的也是，那我们抓紧升级，十级去蜘蛛洞穴， 月中眠说。这时一直没怎么说过话的一位突开口道， 我们先带他升级，然后再害他死一次。 岳仲眠听后一怔，怎么一听他们这个计划着实蛋疼啊。但田七却已经找到了解释， 应该说是先拿他当苦力，然后再一脚把他踹开。 嗯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 岳仲眠很是欣慰。四个家伙很嚣张，鬼鬼祟祟的在一边商量，让叶修这边一个人苦力。好在他们也没完全把叶修当白痴看，计较妥当后，四人一拥而上，开始帮叶修清怪，一边清一边为他们非常怠工的行为解释一下。 刚才工会有点事啊，有点不专心了，现在好了， 大家加油。 叶修淡淡说了一句，丝毫不见起疑。四人心中窃喜，于是这段时间倒是同心协力，四个老手加叶修一个大高手，这新手副本刷起来就颇有几分碾压的风采了。每个人都杀得甚是痛快，外表看来丝毫不见当中的鬼胎。 这家伙的攻击好高啊，发现没有？ 田七这边和岳中眠却还在小声嘀咕着。 好像是，用的内毛是什么装备啊？我从没见过。 我也不知道，低级战矛没注意过。 一会儿弄死这家伙的时候能爆出来就好了。 爆出来它有啥用啊？攻击再高也是低级货，用不了几天。 哦，那倒也是。 双方互不招惹，和谐合作。格林之森进进出出，效率非常。比较可惜的就是一直没遇到过隐藏 BOSS 暗眼猫妖。杀了几波后，君莫笑是第一个达到十级。没办法，谁让他是暗夜猫妖首杀呢？那是有相当丰厚的一笔经验奖励的。格林之森也就这么一个隐藏 BOSS， 单凭这一下，君莫笑此时在第十区等级榜上相当靠前。不过第一个突破十级的角色也很遗憾不是他，那家伙叫蓝河，首破十级已经是他第二次上系统公告了，第一次是和其他四人一起完成了格林之森首杀。看到君莫笑快一步到了十级，岳中眠等人都一阵的紧张啊，唯恐这家伙就此闪人，忙活十级的事儿去了。谁知叶修只是笑着说了句升了呢，然后在一片恭喜声中就又跟着四人进了格林之森。一个暗夜猫妖手杀拉开的经验倒也不算太多，这一趟副本出来，岳中眠四人齐齐到了十级，五个人身上也都填补了不少装备。 兄弟啊，咱们配合的不错，现在我们四个也都十级了，咱去蜘蛛洞穴闯一闯怎么样？ 田七过来对叶修说着。岳中眠和叶修是有过节的，这突然就变得亲热怎么也让人觉得古怪，于是岳中眠就继续着他对叶修并不顺眼的态度，由田七以和事佬的态度和叶修时不时打个哈哈。